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介绍第二课，总面诵过去法。有两课，一个是廖颂开显。廖颂开显呢，就是上来已经过去介绍过了。这是第二课，广诵开显。广诵开显之中也有两课，第一是总名方便住显，第二别是开显之相。总名方便住显。就是佑度大圣主之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甚心之所欲，更宜方便住显第一义。这昨天已经介绍过了，下边便是开显之相有两，要众善显原因功德。第二呢，是要闻经显了因功德。第一课要众善显原因功德有七段。一要六度明开显。第二要悲恋心明开显。第三是要供养舍利明开显，以下有七课文字。这个第一课要六度明开显，《法华经》这个方便品明开权显示这个开显开权显示。上来说是开三显一，那是就三乘人来讲的。《法华经》这一开呢，开的就广了，有七课文字，一直到这个方便品的终了。都成佛，看看什么人成佛。我们也衡量衡量自己，看看有没有能不能对上号。第一是要六度明开显，若有众生类，执住过去佛，若闻法布施和持戒忍辱精进禅智等种种修佛慧，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就六度。要救一切众生的正因佛性。众生跟佛体同一样，万丈若深，永不知佛。如果说是众生虽然是佛性跟佛一样，如果说业障深重，业障深重有个什么毛病呢？不能够见佛。能够见佛，一定会闻法， 这作为文法呢，作为内因，所以说若有众生来执着过去佛，这个执过去佛，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来看，因为我们现在处于迷惑间颠倒，就是过去生中遇到过佛，也忘记得了，哪个记得？他这个人呢，见到佛就能闻法，所以行不行六度万恨，这个都是从佛法中才有的。世间法哪有个什么六度万恨的啊？这都是佛法啊，见佛闻法，依法修行啊，所以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乃至于禅定智慧，所以在过去因中种种修福修慧啊，在因中所修的这个佛慧，我这个我给大家念念啊。执过去佛，这是内因力强，得感处世之缘，然其身心所欲不同，所以诸佛说法也是种种说法啊，种种说法，众生闻法以后呢，这个修行修福修慧呢，也是种种形象不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样子。说那我们现在也是一个人一个样子啊，我们现在就是都是讲修行的，能一样吗？有的住禅堂的修慧的啊，有的那烧大火做烧饭的，那修福的也不一样的啊，都是佛法。在过去知佛闻法修因，或者是闻顿法啊，或者是闻见法啊，或者是这个修这个六度万恨，修六度万恨不见得一个人说全修啊，我修一度啊，或者单修一法啊，都没有一定的啊，或是兼行于法于行都可以的，或转或住。什么叫做转呢？这个修六度啊，度度可以互转啊，我说一还修六度，一还修戒度，一还我修禅定啊，啊修布施，它不是可以转吗？不是固定的啊，一生当中就可以转，何况是生生世世啊。各有所长，所以说这个种种不同，这个修六度万或者是以取相心修啊，或者是以无相心修，修六度啊，你比如说藏教菩萨修六度，通教菩萨行六度，它就不一样。那么别教的菩萨修六度也不一样啊，啊，有相又无相啊，或者是以这个非有相非无相，就是次第修六度。所以众生在因地当中虽然都闻佛法，这个修行的形状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说是参禅的啊，念佛的，修观的啊，持密的，那也不一样。就是我们参禅的人也不一样啊，你参念佛是谁，他见父母未生前他也不一样，还不能一样呢。众生的根性的是种种好药 你欢迎吃豆腐的，我欢迎吃青菜的，你要吃大椒的，它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虽然不一样，到了法华会上都一样了，啊，你看看啊，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成佛道就是礼仪，如是诸人等就是仁仪，闻法是教仪，那个六度万恨呢就是行仪，啊。这个开权显实，在法华以前，前三十甚至于前四十，华严、武汉、方等、般若，教教实实都有四依，那都是权。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呢，都成了实的。全就是实，这个是要六度明开显，这个呢很容易啊。那人家修六度万恨的目的就是想成佛的，开权显实啊。而且这个成佛呢是成这个圆教的四依，开权显实，皆已成佛道。六度万恨福慧圆满了才能够成佛啊。那么从理论上讲呢，那这些人呢都成佛的，即已成佛吗？下边诸佛灭度后，若人善软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这是成上文，不但是知法、闻法、修行六度者已成佛呀，哪怕是在福灭度以后，能够与如来所起悲恋心，这个悲恋心呢，就是善软心。福灭度后，要是福在世，可以见佛，可以闻法，这个佛灭度啦，可是我生之是佛灭度啊，我佛住世我沉沦呐，悔恨慈障慈身夺业障，不见如来心，这个金舍身。众生啊，这个心呢、不闻佛法啊，不依法修行，都是起恶造业，这个造业的这个心呢，都不是善心，也不是软心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刚强众生啊，贪心、嗔心、痴心。你看那个心是软心呢，还是恩心呢？我杀人，那个心恩不恩呢？对不对啊？这个善软心啊，就是悲恋之心，其心柔软。这个一念之间舍讷从善，化刚为软，虽然在当时这个善软心吧，在当时一般看来呢，这是一种人天二乘的这个因那么在现在看呢，皆已成佛道。这个皆已成佛道，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善软心，已经成了佛了， 那他还要经过不断的修福慧，不断的积累功德，那在佛眼看呢，那都成佛的，就能成佛的。如果说当和尚小乞讨皆已成佛的，那我们就当和尚合个掌，看成佛不成佛啊？小乞个头，你看成佛跟什么不成佛呢？因，这个因呢就是佛因，决定成佛。无论经过多少时间，这个种子呢，它都要发芽的，就是这种道理，在《法华经》是这么讲啊，大家呢都是信顺受行的，那不相信的人。他是就是不相信的，就是不相信，哪有这么回事儿啊？这是要悲恋心，就这个悲恋心也是福德善根的因缘，就这一念一念心，下边若复灭度后，供养舍利者。取万亿种塔，金银即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清净广严室，庄孝于诸塔。何有起石庙，建坛即嗔水，木密并鱼财，砖瓦泥土等。若于旷野中即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俱上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这个是第三，要供舍利明开显，这都是供舍利嘛，就是伏灭度后。也是称上文，不但是悲恋如来而生善软心者，亦称佛也。就是他诸佛灭度以后，像我本师释迦牟尼佛80岁，在双林树下入涅槃，分身舍利。分身舍利，随身为若干舍利，84000舍利那个舍利，人人呢抢着要供养，那个八国都争这个佛的舍利，这个舍利争着去做什么用呢？乞讨供养乞讨供养是求福报的佛的真身，供养舍利就是供佛的真身。乃至于起石庙，庙者是貌也这个庙就是貌这个庙貌嘛，这个庙里向都是供的佛像，有的什么土地庙什么庙什么庙都是供的神像，庙者是貌也。那么这里想讲这个庙，即这个石庙呢，就是供佛的，都是供佛的。起这个舍利塔，拿什么东西起？什么用什么材料？用金、银都是宝贝，都是种种的珍宝。金呐、银呐。这玻璃呀，砗磲、玛瑙，砗磲是白色的，玫瑰、琉璃，还有个珠，珍珠，这都属于玉石之类乎的， 用这些个珍贵的宝物起这个宝塔，清净广严寺。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那个舍利塔就是七宝的。嗯，七宝，说是七宝，就是那种种的珍宝，他把它碾碎了。嗯，什么金的、银的、琉璃、砗磲、玛瑙啊，这些东西啊，把它碾碎了。啊，所以这个教宗讲叫个七宝泥。我们现在这个泥呢，都是烂泥土和的，啊。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起那个宝塔，像无欲王，有很多人都是超过无欲王的，拜过无欲王那个舍利塔，就也不过这么一尺多高，啊，黑不黑的，黄不黄的那种颜色，它什么东西做的呢？七宝泥做的，那都是神力做的，啊。那无欲王，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难言佛的舍利通通收集的来，造八万四千塔，啊，就这个宝塔，七宝泥做的，清净广严寺转校于诸塔，还有种种的严寺，还有起石庙的。兼叹即沉水，这个兼叹即沉水，用兼叹香，用沉水香，起塔供养舍利的，木蜜呢，也是一种木料，是一种香木，啊，这个木头不一定中国有。啊，木蜜，并鱼材，鱼呢就是其他的材料，这个木料有种种啊，那我们现在用的什么杉木啊，樟木啦，木头多的，比鱼材，还有砖瓦、泥土，用砖砌、砖瓦砌的，泥土砌的。若于旷野中寄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这个小孩子，做游戏，大家在一道，把这个土啊沙呀，来起宝塔，就是这种因缘，聚沙为佛塔，就是这种因缘呢。在当时看起来是不算一桩事情的，这算成什么事情啊？可是这个因呐，非常重要，因种下去了，他这个心做这些个供养、其他供养、舍利种种庄孝，这个心呢，都是向往于成佛的，无形当中他就种了这么个因。无形当中种这个因，你比如说戏里披衣，戏里披衣他也能够成佛呢，唱戏的，你这个唱戏的，有的时候唱到出家人戏，他也答衣呢，你看现在嘛，他前天又破电视的，说他搞么事的破电视，破那个叫什么，叫个施工案。也有和尚的戏，都种这个因，都种这个成佛的因，这个是要舍利供养舍利，起塔庙，就开显，开显开什么呢？都成佛，起这个塔庙，贺有舍利如盖子许，贺无舍利，贺以诚心，贺以细心，细心就是儿戏，小孩子玩一样，在当时就是说这个功德呢是有大，何大何小啊，贺有贺无，这个算什么功德呢？无所谓的事儿， 那么下到现在看呢，皆已成佛道。这个成佛道，大家注意啊，并不是就成了佛了。这个《法华经》啊，《法华经》受记就受这个记，一切众生皆成佛，但是一切众生呢，他多多少少要有点这个佛因，不得这个因是不能够感佛果的。你比如说皆已成佛道，那么现在成佛了，不要修了，还要修吗？我们这就都佛已经给我们受记了嘛。如果你要这样想，去成佛道，就问你，你三十二相有没有啊？佛有个三十二相啊，那还有个八十种好啊，那么实力是无所谓啊，那你一点都没有嘛，说有这个因，因就像种子一样，你像这个一切花草树木，它也就是个种子啊，哪里有多大，那种子哪里有多大呀，几人抱不过那个大树，它那个因那个种子也是一杆杆大，它慢慢增长起来的。佛道就是理，如是诸人等就是人矣，其塔庙，那就是行矣。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遂身为舍利，舍利就是教义。什么叫教义呢？这叫做无言教，这个四一。这个呢有几段话呢，大家注意啊。但到释迦牟尼佛示现灭度分身以后，大家这就说了，说如来的舍利非我等事，自然有国王、王子、大臣、宰官、长者、居士、婆罗门等要福田者，要行福修福的，是广修供养。但是我们呢，就是大家社，跟大家说了，一应戒记三大，我们的当务之急。要戒记，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说的一切法，要把它戒记起来，不能叫这个法，赶快的正法就灭了，人没有戒记佛法就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读诵这个大乘经典，那它都有来源的。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是灭度了，佛所说的法，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记录的，不是像现在，什么什么什么录音呐、录像没有的，那都是佛灭度以后，那个诸大弟子，他们这个记性好、脑子好，都记得到，我戒记起来，他又不戒记还是没有的，戒记三大。从这样看来，迦摄是传福心印，所以贤物为己，人天要种福田，则以供养为先，要就当时其他供养所发的这个心，就不一样，有的发三乘心的，有的发五乘心的，五乘心的就是包括忍天心的，现在还有现在拿佛法求升天的还有，我念佛，他有所求，他不求生西方，求子求那么这个求来生富贵，求升天，求来生不多的很。我们看到过去人家念佛的念佛嘛，他就跟念佛珠的念佛，到了一天到晚念过了以后，他把个念佛珠在这妈呀妈都都放在佛前，都都当这来生受用，当钞票用，多得很。所以这众生发心呢，不是说我这个念佛想求成佛，念佛想求生西方，那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所以当时虽做种种功德，个人的心愿不一样啊，这种种有种种的心想啊，虽然不同，由于过去诸佛的方便力啊，久久之后他这个善根呢逐渐就会增长啊，没有不归于佛道的。你看这个地方啊，我说的啊，你想成佛也好，不想成佛也好，你最后最后最后都要走在这条路上来，这是很自然的啊，非常自然的，都要走在这条路上来，这才是一切众生的最后归宿。还要说这个经中造这个塔有规定的啊，佛塔，比如说我这个塔是供佛的，那么这个塔呢，要按这个轮向来讲呢，就是十三级，轮向来讲，毗卢佛五级，阿罗汉四级，阿罗汉三级，斯多汉两级，须陀洹一级，说这起这个塔，人家一看这个塔是什么塔，一看就晓得，他看你这个等级，一看就晓得了，哦，这是罗汉塔，还是出国的、二国的、三国、四国的，佛塔是十三级，降伏以还，辟支伏以上，这个当中呢有八级，啊，那都是诸大菩萨、法身大士的，那等级分配，啊，那么就分配。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没有哪个讲究这个事儿，我这个塔怎么起都可以的，什么三层五层，催我们起，催我们起，轮王五级，记得就是轮下。那么现在凡夫也动不动就起塔啊，这是一番烂圣，唯利不轻啊！余云君子耐人以德，纵令弟子尊师，岂可现实于烂圣之罪呢？这就是叫大家后来人呢要注意，做任何事情都要如法，其他也是这样的。下边。这是乞塔供养舍利，下边呢，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以成佛道。贺以西宝城玉石赤白铜，白蜡即堪锡，铁木即雨泥，贺以交漆布。言是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这个也是成上文，不但是供养舍利，其他奇妙，那当然是佛音，将来一定成佛，就皆已成佛道。这里呢，随用和随便用什么东西啊，建立这个佛像，在当时这个用的东西有粗有妙，这个价钱呢有高有下建这个形象用心有诚有不虔诚啊，这个发的愿是有远有近，那么当然呢，他的功德有大有小。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示以后，看起来，如今观之，一皆已成佛道。开权显示，佛道即是理仪，诸人即是仁仪，坐相就是行仪啊。那么神的什么叫教呢？如来分别造像功德即是教义。 那经中还有说造像不许用胶，这个胶呢，是一种是肉类的东西啊，不许用得11罪。然此经用者，古时用外国用胶，用树胶，树胶不犯戒的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用这个胶都是树胶，都是树胶。过去那个胶呢，是从这个生物体上提炼出来的，那是一荤的，它有个区别。有眼大道者，现在是这个科学发达了物质文明也发达了，这个胶呢，基本上都是主要是树胶多。从这个树体中这个提炼出来的树胶，又地次不许用雌黄臭物，就是你做这些个佛像，无论是雕也好、刻也好、画也好，用这个材料呢都要清净，都要清净，都它这个原则上就这么个原则，它都要清净。还有坐像不许造半身像，不是像世俗人呢，他有的人做半身像，很多，你做佛像有没有做半身佛像的？没有的，我说做这个佛像就是，我们做一个佛像，身子没有，就那么个头，有没有啊？我没有，不行，做半身像，不恭敬。佛像前、立像前不能坐，坐的佛像前面呢不应该卧，这是表示对佛像的尊敬还有这个造像功德经呢，讲这个造像有11种功德，这个11种功德所以这个造像啊，你看搞门寺恢复重建搞门寺。造房子他不出钞票，不出功德的，他造像他肯，这个像我来造，那个像我来造他肯，这房子不肯。比如说我们想搞门寺建个500罗汉堂，500罗汉堂有600尊像的，我出一尊，他也出一尊，出这个罗汉像的人多，那个罗汉像造好了不也有房子吗？这房子他不肯出。将来这个罗汉像都也不知道这罗汉摆什么地方呢？这造像有功德呀，那造房当然也有功德功德呢有11种，一种是世事眼目清净，第二生处无乐，第三长生贵家，第四深入紫陌金舍，第五丰饶珍宝，第六生贤善家，第七生得为王，第八做金轮王，第九生梵天寿命已竭，第十是不堕恶道。第11，后生还能敬重三宝，这个造像的功德有这么多的功德，他这个功德呀，又愿若人临终发愿造像，乃至如麦胯，像一个麦粒那么大一个像。这个功德就大了，能除38亿劫生死之罪，这些个功德，说了11种功德，种种功德呢，这都是，就是呢，这都是花报还不是果报。他这果报就是要成佛，所以此中讲开显，开显皆已成佛道呢，都成佛的。种的佛因就感佛果， 建立诸形象，科雕成众像。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佛像都是雕刻的，还有石头的玉石赤白铜，玉石就是一种好的石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大理石啊、汉白玉的这种石料，什么玉石，白铜是金属，白蜡即堪舆。这个白蜡蜡也能做像。我们手上拿的这个念珠珠子，有蜡做的，蜜蜡做的念珠珠子，也蛮贵的。我过去就有这么一个珠子，人家也是人家送的，蜜蜡做的，带有黄色的。堪舆也都是金属的啊，铁、木乃至于泥塑的嘛，那我们搞嘛这个大殿这个大佛像就是泥塑的嘛，何以教其部岩石做佛像啊？用种种的材料，做这个佛像啊，做得很庄严。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就是要这个造像明开显，造像是因，成佛是果，成佛就是理，如人等就是仁义，用种种材料造这个像就是形仪，为佛故就是教仪，这个也是开显这个四仪。这是第四、第五，要画像明开显，好像是这个做功德呢，越来越简单了。造塔供舍利，那还要是费时劳工劳财，这个造佛像，更简单，画像更简单了。彩画作佛像，白釜庄严像，自作作石人，皆已成佛道。乃至通此系，若草木即彼，何以执着假而化作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即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但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从这一方就可以看到清楚了吧？从上文，不但是建立佛像者已成佛，画佛的影像，自己画，使人画，乃至于童子戏画，在画的那个当时，那个当时呢，都是指过去生中了，那么这个功德有大有小或者有功德无功德或者心有成有不成，那都不问都不怕，到现在看下来呢，皆已成佛道，那么佛道怎么成的呢？他不是说，那么渐渐即功德，渐渐呢，他从这一句话上呢就可以。看到前边的为什么皆已成佛道的呢？渐渐即功德，这累生累劫的，开始你做这个像的时候，必定就具足大悲心呐，有没有大悲心呐？先记住这。第六。要供塔像明开显，他这个里向呢，刚刚我见的这段文呢，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但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就是说，画像明开显，画佛像，哪个用草？用木头棍子，或者用笔， 乃至于指着用手指甲随便画画这个佛像，这个功德看起来是很微薄的，很小的，看起来很微小的，可是这微小的这个善根它会增长，说渐渐积功德，具度大悲心成了佛，成了佛以后，你看看成了佛做什么呢？但教化菩萨度脱无量众，他也是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但教化菩萨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下边呢，入人于塔庙，宝相及花相以花相翻盖，敬心而跪而供养。若时人作药，击鼓吹果背，箫笛请空吼，琵琶绕筒钵，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贺以欢喜心，隔背诵佛的，乃至以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散烂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贺由人礼拜，贺父但合掌，乃至举一手，贺父小低头，以此供养下，渐渐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度脱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入寻尽火灭。这一段也是称上文啊，不但是奇塔奇庙，造像画像皆成佛道。此中呢，随遇随便，在任何的塔也好，庙也好，这个种种的宝像画像之前也好，做什么呢？修筑供养。这个供养通三业的，身业、口业、意业啊，而且所供养的东西呢，不出乎五尘，舍、声、香、味、触，不出这个五尘啊。翻盖，这个翻盖是属于舍尘啊。胳背，胳背是属于生尘啊，这个歌颂啊，用这个梵呗来歌颂，这是属于生尘。花香呢，花香这个香呢是属于香尘。礼拜这属于触尘，衣服也是属于触尘。饮食是味尘，舍声香味触这个漏尘，不出五尘啊，没有法尘。如果就三业来讲，敬心供养以这个恭敬之心来做供养，做五尘的供养，这个敬心呢就是属于意业胳膊是口业礼拜合掌乃至举一手甚至于小低头，这是属于身业这个三业供养。上面说的这个无尘也好，三业也好喝多喝少这个所做的业有专心做的，有的是散心做的。在那个当时，在过去那么多的众生什么三业五尘做供养，看来呢 这个功德是很有很多的差别。那么现在看都成了四依，四依嘛就是礼教人行四依。这个开权显示开在这个地方呢，这看着开着就很微细了，乃至移花供佛。你看我这供这么多花呢，啊，这移花了，天天磕头礼拜，乃至举一手，有的人呢，他看到人呢，现在有的人看到人他不合掌，阿弥陀佛。就这个样子，就这个调，甚至看见你，就这点个头，就这样子啊，也好，那个也给他受记啊，也给他受记，这功德呢，都是慢慢来的，你看看，这个贺父大合掌，乃至与鸡一举一手，贺父小鸡头，以此供养下，就这个功德。渐渐无量佛啊，你不要着急啊，众生的善根嘛，都是慢慢来的，自称无上道，自称无上道成了佛以后，广度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如行尽火灭。一称南无佛，即得成佛道。这个佛的功德不可量啊！您不要以为这个成佛呀，要经三道五层集结，要行路的话那么难呢？容易得很。一称南无佛都成佛了，这还不容易啊？那这个呢，说一个故事啊，说这个佛的功德不可量。一称南无佛，一皆成佛道。南无此方为归命，归命啊，归夫归法归僧，称为归命。一方为度我，一方为净统，提婆大多。出佛神学，僧堕地有临命终时啊，成南无佛的，他也晓得这个提婆大多虽然是害佛那个心呐、那可不是柔软心，那想害佛那个心就不柔软了。他没晓得这个害佛这个果报不得了，要下地狱，要下地狱的海下爬来了，要下地狱喽，那个地狱就裂开来了，就要下去了。他赶快称南无佛，称南无佛啊！刚刚称了个南无两个字，那个佛还没称下来呢，就下去了。后来，后来他是从地狱里想出来以后，因为他称个南无也有功德的，称这个南无的功德回来的又发心又修行，证了辟支佛。这个辟支佛的名字呢，就这个南无。这个佛的名字就是南无。佛还没称呢，就下去了。如果说他称了一个佛，可能就不下去了，就佛就能救他的命。这个西方呢，就是指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印度，佛灭出世的时候，印度没得佛教，都婆罗门教，它是供奉梵天的，这供奉梵天的，有供奉梵天像的，这个梵天这个像呢，是拿金子做这个头像，价值蛮高。如果这个金子做的头像嘛，那有这个强盗土匪就想来偷这个像，偷这个像呢， 得不到，这个得不到，这个小偷呢偷这个箱子人就着急了，着急了，无形当中呢称了一声南无佛，称着南无佛，就把这箱就偷了走了，就偷了走了。到了第二天呢，有人看到到这个梵天寺里下去看看，哎，他这个梵天像这个头没有了，什么道理啊？这个天像石头啊，梵天像头没有了，这个梵天像没有头嘛，就说明这个梵天不来啊，梵天自己那个头都保护不了，说明这梵天不来。要是来，这是头不去的，如果他来，这头怎么会失掉呢？后来这个梵天呢，他叫附体呀，附在一个人身上，就说了，他说贼来偷我这个像头的时候呢，他是偷不掉的，我是在这个地方的。后来呢，他一声南无佛，这一声南无佛一称啊，哦，这个诸天都震动了，诸天都震动了，我这个像也保不住了，所以就被他偷了走了，所以看看呢，这个说梵天呢失了这个头，后来大家就议论呢，众人就说了，这天呢是不如佛的，天不如佛，既然不如佛，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不奉事、不恭敬供养三宝呢？供养佛呢？称南无佛尚且能够得梵天之头，何况贤圣者，就是佛的弟子啊，称佛的名号，十方的尊神宁敢当之啊！说但精进勿懈怠，他引这个挪贤经一个故事，挪贤，譬如有一个人拿一块石头，这个石头放在水里下，它一定沉下去，对不对啊？如果要是拿这块石头放在船上，这个石头都不会沉下去的，就是说有恶业的人，造恶业的人死了以后，那是决定要下地狱，一定下地狱，要是把这个石头放在水里，像临死的时候称临死称南无佛，以佛力故，令不入泥里，那就是说这个像提婆达多啊，成个南无啊，他可能念得太慢了，念得太慢了，南无佛这个很快，这就这么一点功夫都不行，若临死称南无佛，佛力故，令不入泥里。从这一句话来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大家可要注意啊，如果你要怕地狱的话，你可要牢牢记住，临命终时就那一念功夫，你只要念个南无佛就可以不堕地狱不但是这里像是这么说的我们平常也是这么说的皈佛不堕地狱吗？皈法不堕恶鬼呀，皈僧不堕畜生啊，皈三宝不堕三恶道何况我们这个人舍生受生，就是临命终时，就是一刹那之间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平常念佛的人，虽然念到一辈子佛，如果你自己感觉到我这个临命终时还不能够保持一心不乱这个临命终时那个时候了，就舍生咒生，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阴境现前的时候，阴境现前，重者先迁，你什么业重都先迁着你走， 所以念佛的人唯恐自己生西方，把握不是十分那么确切，所以临命终时请人助念，能够正念昭彰，所以说临死称南无佛，佛力故令不入。佛是福音呐，称这个佛这功德，那这你说说念佛能下地狱吗？不能够的，绝对不能够。如传力故，佛呢就是传一样，慈航，使这个石头就是你有重业，它也不会下地狱。又经曰，是华林园第三大会有92亿人。这个华林园呢，就是指这个龙华三会。弥勒菩萨，他是当来下生成佛的时候，就是华林呢，龙华，龙华就是这弥勒菩萨说法那个就是华林，龙华嘛，有92亿人，这个92亿人，花了第三会，有初会、二会、第三会。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依法当中依称南无佛的人，就是这么一点善根，到了弥勒菩萨出世，他能够就龙华三会。愿降风啊，见佛得度啊，他这里又说一个往事，这我们常说的，说过去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到这个奇树济孤度远，请求出家，老了，都70-80岁了，他想出家。佛不在家，这个督大弟子，就是看他这个善根因缘，不得善根，这个一点善根都没有，不接受，不接受嘛，他没得办法了，就哭哭啼啼就走了。刚刚出门呢，佛回来的，佛把他，收回来给他出家。那么大弟子就怀疑啊，问呐、他说这个人一点善根都没有啊，佛你为什么是把他收他出家呢？佛说啊，他说你们这个罗汉呢、证了罗汉果的，证了罗汉果，他也有三明，也有六通，但是呢那个三明是有期限的，关80000大劫他能关，80000大劫以前呢再远呢他就关不到了。就是这个老人呢，在80000劫之前，他就是念了一声南无佛的。他到山上在打柴，遇这个老虎害怕了，害怕就一声南无佛，救命哦，南无佛哟，阿弥陀佛，救命啊！就这一声南无佛，到了释迦牟尼佛手上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善根也成熟了，佛度他出家。你看看这一声南无佛，这个功德无量啊！看来到这个样子看，我们也不止一声的，那一声啊，我们一天的上个晚殿也不是一声南无佛呀、对不啦？那就是说，你看这个罗汉呢、他观人这善根，罗汉他不是像佛，佛呢？若切常在定，无有别不定的，他不要入定的。罗汉要观你的众生干净的，他就入定观察。所以说是这个老人没有任何其他的善根因缘，就是过去生中呢称了一声南无佛啊，在久久之间流转生死啊。尤其结束长远结束长远呢、声闻的道言所见所知不是声闻的道言能够看得到的。 那么所以此中为什么说声闻人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他必须还要发心证无上菩提啊，他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你这个道力啊只能够达到八万劫，八万劫以上他就看不到了。那你是什么叫做无声呢？啊，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无余啊？啊，这是一个，底下，余诸过去法在世赫灭后，若有闻是法，皆已成佛道。这个是讲，这是要第七，这是第二，啊，要闻经先了因功的，这个第二课呢是从上边来的啊，上边一共有两课是要众善显缘因功的，这上边我所说的这个一共有七课，是要众善显这个缘因功的。第二呢要闻经显了因功的，这是第二，余诸过去佛在世赫灭后，若有闻是法皆已成佛道。是法就是指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开权显实之法。上来这个七科当中显这个缘因功德一共有七科，从六度万恨乃至于画像供养等啊，乃至于单合掌小低头等，都是诸佛一意方便助显真实，都能开，称为缘因啊。况复此经，你看看此经啊，在世赫灭后闻是法，过去闻过这个经的，听过这个法华经的，这就是了因种，闻者就是了因种，哪有不成佛的呢？缘因种也好，了因种也好，都能够成佛。缘了啊，缘了成就，正因就显的啊，没有不成佛的。要是难道这个人过去生中闻这个经有解有不解，不是说闻经都能解，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法华经不一定都说个个都理解啊，就是能理解，理解有深有浅，有全面有不全面啊，还有这个心呢，有是散乱心闻的，有这个是澄净心闻的，这个事项不一样啊，都不一样的啊。那么不一样呢，那么也就是必须要有五成或者七成之差别啊，无论你是怎么样子不一样，但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闻经的功德啊，这个原因这个叫了因功德呢，这个功德这个能力呢更强啊，比那个原因功德还强。若远若近，中隐思脱啊，那是偶益大师做这个法华会议后头，他有一个回向愿文啊，若远若近是中隐思脱啊，未有一人不成佛者，此是诸佛的真实语啊。不可以不深信。有人问要过去佛广明五乘同解入实呢？答：三世佛皆有开权，但未来还没有起啊， 现在始行于正义绕。过去开圈已久，受化之人皆称四一，并与十方十全显实，正义则强。所以此中呢，这个明这个了闻了闻，显这个了因功德，这个了因功德呢，他是讲中庸这个过去佛，虽然说是现在佛，现在这个现在是刚刚起行，正义弱，弱是不强，不强，所以用这个过去佛来证显，未来还没起呢，那怎么证呢？所以这个文中这个用意呢，都是蛮深的，下边，未来诸世尊其数无有量，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这是第三，颂未来佛。这个颂呢，就是重颂。常文当中有四佛，有释迦佛。四佛，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这颂这个四佛啊。现在颂过去佛已经颂过了，现在我们颂这个未来佛有两，一颂十全，二颂显实。这现在是第一呢，颂十全，未来诸佛啊也有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么多的佛也是像我跟这个十方诸佛都一样啊，也是方便说法。方便就是实权吧，没有方便怎么能度众生呢？你说是没有小学，没有中学，哪来的大学啊？都要有方便。下边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乎无漏智。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是颂显实。这个颂显实当中呢，有四个，一个是颂人一，第二呢是颂醒一，第三是颂孝教一，第四是颂礼一。那先从人一啊，方便说法，闻法所备之人，这叫做人一啊。又是要能度呢，这是教一啊。佛的智慧所证的这个理，就是理一。入于佛智即是醒一，这讲这个四一啊。先从人一，这是第一，从这个行一，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众生，入佛无漏智。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个就念念就可以了。第二呢是从行一，若复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入众生一同得此道。行一，佛的本誓愿要一切众生都成佛，这是行一。未来世诸法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唯一成。这个呢，这是颂教一。虽然说无量法门，的用意呢都是为了一成的诸佛两度尊之法常无性， 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这个地方啊，百千无数亿诸法门，概括来讲，这是五乘七方便。五乘嘛，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五乘七方便，两教的二乘，三教的菩萨，这是七方便啊，等一切。这个一切的劝说，这么多的唯识实权的劝说呢，实实在在呢都是为了佛成的啊。其实佛的实呢是真实的意思，其实啊，为佛成，这是正说了这个唯识实权的这个意义，为什么要实这个权。说虽然是在权，那个本意呢是在实的啊，所以这个权就是实家之权。既然是实家之权啊，所以开支都成了远因的，都成了这个了因。底下呢，知法常无性，怎么讲啊？这个法，如果说是指五乘七方便种种法，那个概括的面呢还不广。这个法呢，单指这个法子，指九法界诸法，指十法界诸法，就这个法，十法之法，这个法常无性，一切世俗世间诸法皆没有性。佛种从缘起，所以我们说的佛法呢讲因缘，就是佛种从缘起。众生下地狱也是有因缘的佛成佛也是有因缘的，十法界因因果果都有因缘你看我们上次讲的十如是，十如是当中就是有因有缘呐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嘛，如是本末究竟等所以是佛种从缘起。这个法无性，一切法都无性，这个无性这个道理呢我们也是经常说的无性这个语言呢就在这，就是法无性就在这个地方不是没得根据的，也不是自己造出来的一切法无性我们讲到上次讲的这个妙观初机也说到这样一念三千，三千一念，三千就是三千性相百界前如，概括十法界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怎么来的？还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非自非他生，还是自他共生？没有性。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无无因性，不在这个四性是诸法常无性你们看看，你们看这个文中这说得很，说得更加清楚知法常无性者，实相常住实相常住这个法就是实相没有自性，没有他性，没有共性，无无因性，无性亦无性就是一个无性有两个无性，具足两个，一个无性言具足两个无性的道理 就是无性性、无相性。说是本自由之，故曰常无。常无性啊，本来有，就给它常无。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呢，你这心里也能憋得过来，啊，这问题就解决了。说本来有的，叫做常无。啊，你们行不行？啊，本来有的，比如叫做常无。怎么讲法的？比如这个包，比如这个杯子本来有的，哎，它就常无。佛法嘛，这就是佛法。无自性啊，一念三千，你这个法都是因缘所生的，还是自生还是他生？这个这段文我想摆到明天给大家再做个介绍啊。这个理相呢，上边呢一般都是事相多，只有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两句，有这么几句话呢，这牵涉到佛法的根本的道理。一个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还有下边呢，就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道理啊。